心理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心理卫生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分享发展成果。会上对本年度先进个人进行奖励，年会还邀请北京大学法律系博士宋庆甲进行了情绪管理与职业生涯的专题讲座，旨在提升心理咨询和心理卫生服务工作者的专业素养。12月21号，涿州市委组织部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全市推荐提名党的19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工作。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时间感谢您留守在收音机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机生活，我是江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想和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哈。嗯，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的特殊，适合年轻人，也适合一家三口带着孩子啊，适合，可以说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了，是一个啊全民的一个欢乐的天堂哈。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天堂呢？我们有请出今天的二位嘉宾哈，来自北京影艺站酒店的运营经理丁经理以及新媒体经理邵经理，欢迎二位来和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Hello，大家好，主持人好。 这个非常甜美的声音就是咱们的运营经理哈、啊，丁经理，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那么这样，在我们节目的刚开始呢，也是想先问一下二位，哎，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给所有听友朋友们带了好礼呢？ 带给听众朋友带来三重大礼。 哦。三重，一重不行，两重不行，今天带来的是三重是吧？ 对，必须三重。 好，那这样节目刚开始咱们先来卖一个小关子哈，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节目主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吧。介绍的是不是咱们的这个影艺站酒店呢？ 对。 影艺站酒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酒店主要是一个，把电影院搬到了酒店里边， 把电影院搬到了酒店里面。 对， 不是私人影院。 它胜比私人影院要好很多。 比私人影院还要好很多。 对， 是可以说是酒店和私人影院的结合体了。 对，完美结合。 完美结合。 对， 这话说的哈，真是特别的，好像信心十足。那么这样哈，有多完美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关键词，大家可能就明白了。首先，咱们这个影艺站酒店呢，它可以看电影，对吧？ 对。 然后呢，它看的是什么样的电影呢？很多咱们国内不上映的， 对， 在北美上映的，然后国内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看不了的，那么咱们这边是有独特的片源渠道的，是正版的，是吧？ 对， 我们要支持正版哈，打击盗 版。 对，咱们是有这个正版的片源的购买渠道啊，买过来之后，我们可以到影艺站酒店去看。然后第二呢，就是咱们是五星级的一个服务，还有标准。 对 啊，是非常豪华的。打个比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咱们酒店所有的什么毛巾啊什么的都好贵好贵的，据说比我自己用的都要贵很多。 我们家反正使不起。 你们家都使不起了。 对， 好吧，那这样哈，这一时间我们先把福利来送给我们的听众吧哈，二位来公布一下。嗯， 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三重的大礼。 嗯， 那我们先说第一重吧，好吧。嗯， 好。 因为是这样，因为正好又赶上我们良乡那个良乡店店庆啊，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第一重的大礼呢，就是加我的微信的前十名啊，我们会为这个前十名这个听众呢送出良乡店的十间免费房。 哇哦，直接免费可以去体验。 对。对，直接可以去体验， 就只要加你微信就可以了。 对，前十名， 前十名。 对， 然后咱们良乡店免费去体验。 对， 哦，加您微信联系您。 对对对。 好，那赶紧公布出您的微信号码吧。 好，那个我的微信和我手机号是一样的，大家可以记一下啊。我的手机号是1369145177 1369145177。 对， 哎，那这个时间听到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有福利了哈，赶紧拿起手机啊，或者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哈，推荐大家加微信了。然后咱们的这个邵经理会按照加微信的顺序取前十名，然后送给大家我们这个良乡店的全天房免费送的。好，那么那这个时间也是想问问您了，就是咱们。首先第一哈，刚才所说了是五星级的，然后呢应该是很豪华的一个标配，一个配置了。 对， 那么电影呢也可以看很多，比如说国内上映不了的，或者说咱们国内院线已经下线了的，我们都可以看哈。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影艺站是一个主题酒店。 对 啊，那它都有什么主题呢？ 我们的主题有很多。基本上都跟电影元素和你的和一些动漫周边的元素啊为主。比如说我们有变形金刚主题的，有哆啦 A 梦主题的，有圣斗士主题，Hello Kitty， 很多很多，包括蜘蛛侠啊，很炫酷的那种，很卡通，很童年梦幻的， 听起来还蛮棒的。 对， 躺在床上，躺在一个非常豪华的大床上，而且咱们那个大床还可以根据这个看电影，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家里看电视就会产生那种感觉，哎呀，可能脖子后面垫一个抱枕，但是时间长了就会觉得脖子很酸痛。但是我们这个床是可以根据你的角度自行进行调节的。 对，是这样 的。 对对对，它会根据你的这个看电影这个角度，你的、 观影角度， 对，你可以自己调整你自己最舒适的那种角度来观影。 是吧，躺在这样的一个大床上， 对， 然后呢身边呢都是这个墙上可能都贴的是这个蜘蛛侠。 对， 很炫酷，可能墙上还有一些蜘蛛网。 对没错。 然后我们去看这个蜘蛛侠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哈。 对对对， 哎，如果有小宝宝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去看。好像我刚才听您说咱们还有一个类似于你看比如说光头强吧。 对， 然后可能这个房间就是在一个树洞里面。 面， 对， 哎，熊出没那种主题的，每一个房间都有不同的主题哈。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相应的电影，还是蛮炫酷的。 对， 好的，那么这一时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机生活，我是江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是北京影艺站酒店，影艺站酒店呢是一个可以看电影可以这个享受非常豪华的那种周末时光啊，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天堂哈。节目刚开始我就说了，那么我们影艺站酒店今天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就是前十名加微信的听友朋友们可以获得良乡店，因为咱们北京是三家店哈，良乡店的免费的全天房一晚，哎，不是一晚，是一天了。 对， 那我们的电话呢就是136-9145-1777，136-9145-1777，赶紧行动起来。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弘扬文明诚信，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店庆店庆店庆3周年！12月17日起，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店庆聚会各种送，豪华购车大礼包，全场精品7折促，年货礼包通通给，8重大礼到店拿，83790100。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雾霾太可怕了， 快安装华汇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不开窗换气，去甲醛各种有害气体，雾霾克星。 华汇家，回家的感觉真好。成都各地代理商详情8021-2071。 奥迪圣诞服务如约而至，即日起至12月31日，专属免费检测，全系轮胎低价促销，更多好礼等您拿，详询百得利亦庄奥迪5965-980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满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看着你的 taxi 孤单的离去，全世界只剩我在淋雨，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胡闹才搞得我无法呼吸。明明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流鼻，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 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有时爱会让人变得笨笨的，习惯性汲取你的心意，没有你我的心就像遥控器，每个频道里疯狂找你，疯狂想你，疯狂看你。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啊哈，去吧，没什么。也可以不要你。也可以不要你。 OK， 这一时间感谢您留守在收音机前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机生活，我是江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北京影艺站酒店的二位经理哈。那么在我们前十分钟的节目当中吧，也是和大家介绍了一下影艺站酒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哈。那么接下来其实可能听众会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二位。我们刚才说了影艺站酒店，其实咱们通俗的来说呢，就是一个可以看电影的酒店，对吧？哎，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几个关键词。首先第一，咱们可以看电影，然后第二呢，咱们的每个房间都是有电影元素主题的，然后第三呢，我们是五星级的一个服务和这个体会哈，那种 对， 也是很舒适很高端，一个类似于家，甚至说可能让你入住之后感觉哎比家里更舒服这样的一个地方哈。 对， 哎，但是有听众这个时候就提出问题了哈，就是说你看哈，我现在家里也有这个私人影院，家庭影院嘛，对吧？那我家里可能哎我就爱看电影，甚至可能有的听友说我哎我还爱唱歌，我还可能自己在家里装了卡拉 OK，然后音效呢我自己觉得也挺不错的，所以说很多对这个音效对硬件方面哎有追求的听友朋友们就发出疑问了。那我们这边的硬件，比如说咱们音响啊，咱们的屏幕有多大呀等等等等，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是这样，先说我们的音效吧。我们的音效呢是采用5.0的这种环绕音效。5.0，怎么说呢，现在国内最高的最好的也就到7.0了。那一般的那个，除非你真正发烧友啊，一般的这种体验可能5.0跟7.0是分不出来的。基本上 除非说是很专业的， 对，很专业，对，很专业， 分出来以外， 而且不光是5.0的这种音效啊，因为可能跟在家里边家庭园不一样啊，你在家里边你的这个音响的这个喇叭摆放的位置是很有学问的啊。我们是根据这个科学的计算，是跟它那喇叭是跟你这个在看电影在床上躺着这个位置是平行的， 它是保证你的所有的这个阴道， 在一个平面上， 哎，对，所有的阴道全部是能够在你的这个 前后左右， 对，躺在，对，这个位置是全部能够听到的。 嗯， 对， 所以说这个音响的感受实际上可以说做到真正的这个环绕， 对，非常非常震撼， 哦， 很震撼， 很震撼， 对，很震撼。 嗯 啊， 那 接下来 我们的屏幕呢， 啊，对，我再说下屏幕啊。 嗯， 屏幕是可以说是一整面墙的屏幕，大概有100寸，对， 100寸， 对，100寸，100寸什么概念？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家里的电视，基本上液晶电视，可能 50寸， 哎，50寸，那四个拼一块啊，还要大，还要大， 四个50寸的 拼一块 一起， 还要 这个大小还要更大， 对对对， 哦，那还真的是蛮大的， 对，非常对， 嗯，但是那可能对这个画面的追求较高的听友朋友们也是会比较，哎，好奇这个问题。那单纯大的模糊清晰度不够，那不行啊。 对，我们的片源呢，基本上全部都是蓝光的片源， 嗯， 啊，它的清晰度一般都是在1080p。 嗯 啊，以上的清晰度。 哇，wow, 所以说就是说，针对第一，咱们片源是正版片源， 对， 1080p 蓝光的这个 片子， 对，片子。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的硬件也是可以达到能够支撑这么这种清晰度的硬件的。 对， 哎，加上咱们的音响的立体环绕， 对， 那么也就是说，带给您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感官体验，非常震撼的， 震撼， 嗯，很震撼是吗？ 对，非常震撼。 嗯，所以说呢，感兴趣的听友朋友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哈。这一时间跟大家说一下福利，就是咱们今天给出了我们的幸运听众10名免费体验的名额，10名哈，也是正值咱们良乡店开业，店庆哈 ，sorry， 嗯，店庆的时候，所以说咱们良乡店拿出时间房间来免费的给听众体验一下。那么这一时间参与方式呢，就是赶紧的加微信哈，加邵经理的微信，邵经理会按照时间顺序从一哎取到十，前十名呢送给您咱们这个免费的体验。那么微信号码就是1369145177，1369145177，抓紧时间哈。好，那么咱们的节目哈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也是想问一下二位，节目刚开始呢就和大家听普及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哎不仅说是在电影方面追求了一个极致，咱们在酒店上也是追求了一个极致，因为我们是一个酒店嘛，对吧？就是刚才所说到这个五星级，那么五星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五星级的这个概念啊。那么我们所采用的一些但凡客人可以接触到的一些棉织用品，那么我们都是采用的是像五星级使用的这种洗漱用品，包括我们的床上的针织用品。 嗯， 那么它可能就区别一些小型的酒店。 嗯， 那么我们这个客人在使用过程中，他会感受到这个棉织品的柔软度，它的薄厚度都是区别于其他一些酒店小型酒店的。那包括我们采用的这种电动大床，还有我们的双人浴缸，包括我们现在是冬天了嘛，我们也会提供一些为了可能让我们客人感受到这个电动马桶，哎，它可以让我们的小屁屁可以，对，让我们的小屁屁比如说会感到哦很温暖，它不会说很凉嘛，这都是我们在打造这个酒店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让客人在感知度上要有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就像我刚才节目当中所说的那句话一样，可能咱们酒店里的一个毛巾，反正咱们家里是用不起的，还蛮贵的哈。 对， 这是咱们所打造的一个五星级。其实这个五星级不仅仅说是从这个硬件的，哎，您能看到的上面，还有包括就是咱们的服务，那我们的卫生条件， 对， 哎，也都是按照五星级标准去走的。包括咱们可能接待人员的一些服务啊，上都是，咱们选片子呀，可能会不会给出一些建议？ 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几乎是在每个月的时候几乎是15天我们都会更新一次片源。那么这个片源的话，我们会在前台，本身我们前台会就会有一个宣传片。那么我们经常也会碰到客人会问我们，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电影。那当然我们 也会根据客人的喜好， 对对对， 非常贴心的去给您做出推荐。 那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很老的客人来，

吧，伴我飞，不忧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深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长路若太短，花火生命更短，双手可触及你，有眼泪亦是暖。 非常温暖人心的一首歌曲哈，来自梁咏琪的《花火》。那么这一时间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机生活，我是江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叫做影艺站酒店。影艺站酒店呢，是一个可以看电影，可以看很新的电影，可以看国内没有上映的电影，可以啊，这个享受五星级的星级服务体验的一个酒店哈。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想要和大家说一下，在我们今天的活动当中哈，不仅仅是送出了十名免费的啊体验名额，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那首先我再来重复一下咱们抢十名免费体验名额的方式哈，就是赶紧加微信13691451777。13691451777哈。好，那除了这一点的话，也是想请出咱们影艺站酒店的二位经理来和我们说一下咱们其他的，一共有三重大礼嘛，对吧？啊，咱们其他的活动是什么呢？ 好，那我先说第一个啊，我们刚才先说第一个，加了这个前十名送了两厢免费房，那是这样，那可能家里人很多，哎，家人很多， 哎， 没有抢到怎么办呢？没关系，大家不要着急。 嗯， 啊，我们会在没有抢到的啊，大家，我们也会在会员价的基础上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 哇， 啊，对， 会员价的基础上再打八折。 对， 那么折后我们需要花多少钱呢？ 也就100多块钱， 吃顿饭的。 有100多块钱，非常非常优惠。 嗯， 对， 因为想一下，我们如果说去看个电影的话，两个人其实也得100多块钱。 对， 就现在基本上团购的价钱可能也得是个40-50块钱一张票嘛。 对， 哎，两个人也是100多块钱。 对， 那么但是到我们这儿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哎再住一宿， 对， 然后还可以享受这个五星级的星级体验和服务哈。嗯，好，那非常感谢。那么除了这个。这一项活动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优惠福利？ 对，对，我再说一下第二重啊，第二重是这样， 嗯， 那个所有加我的微信的人啊，我会在我的朋友圈最后一条软文下点赞， 嗯 啊，那点赞我们会给这个每八的倍数。 八的倍数， 对，点赞人数第八名，哎，对， 哎， 我们送出一共送出时间免费的3小时的， 一直送到80，哎， 对，没错。我们会送出时间免费的3小时的主题房，这个， 嗯， 这个主题房呢是我们良乡和汇桥店通用的， 嗯， 啊，都可以使。 因为咱们北京是目前是有3家店， 哎， 在良乡有一家，在这个北四环是吧？ 对，北四环， 嗯，北四环在汇兴东街那附近， 对对对， 啊，也有一家。 对， 咱们两家店都通用，只要加您的微信，在微信的第一条朋友圈当中点赞。 对， 如果您哎运气好，咱们是八的倍数的话哈，就可以获得免费3小时的主题房了。 对， 哎，这三小时的主题房，咱们的价值是。 价值现在团购价是298 啊，团购还298呢啊，咱们可以直接去团购上去看看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 是吧？嗯，但是针对咱们的听友是免费的哈。 对， 好，那么我们的第三个活动呢？ 第三个活动是这样，第三个活动呢，就是 点赞的这篇软文大家可以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在软文里边留言会在留言您在您的留言集赞，我们会为留言集赞的前三名送出一间价值788元的免费房，一共三间。 哦， 对，前三名集赞前三名， 也是加您的微信朋友圈， 对对对， 哎，在朋友圈第一条咱们点赞的那个链接里面哈，点进去留个言， 对， 哎，留言最后大家给您点赞前三名送免费的全天房， 没错， 这个也是店通用的是吗？ 对，这个全天房也是通州不是那个良乡和惠桥通用的，对， 好的，那么再次的感谢您，抓紧哈，赶紧说出咱们的微信号码。 13691455777， 13691455777，抓紧时间，咱们加微信就好了哈。刚才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了片源很新，甚至有很多国内没有的片源，咱们都可以看。 对。 然后第二呢，也说到了影艺站是一个5星级的主题酒店，很豪华。 嗯。 然后服务也非常的好。 嗯。 那可能用的毛巾，咱们家里都用不起。 嗯。 包括有这个大浴缸、电动床，可以调整你看电影的姿势哈。 对。 还有一点。就是卫生方面哈，其实这个点很多人还是比较 care 的，你像我吧，我出去如果说出差啊，或者说到外地出去玩的话，我会提前给自己准备好床单和被罩的。 不瞒您说啊，就是因为我也是做酒店做了17年，那么我如果去别的地方出差的话，我也会像您一样带上各种各样子可以保证卫生的这个物品。那么在我的酒店，如果我赶上值班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要留在店里的吧，我很保证的跟大家听众朋友来说，我会没有带任何的东西。为什么？那比如说我们的双人的大浴缸，那肯定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其他一些商旅出差的客人的朋友都会认为，哎，这个浴缸会不会有人消毒，真的会不会有人去刷。那么我们为了避免这个客人有这种质疑的话，我们的服务员在消毒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会在浴缸的旁边留一瓶消毒液，那么让客人的客人比如说在担心的情况下，他可以在自己再刷一遍。那这样， 就是说我们是保证一刻一消毒的。 对对对， 咱们已经消完毒了之后，如果说客人您还不放心的话，可以自己再消一遍毒。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客用品也是一样的，都是一刻一刻一换，然后一刻一消毒的，这个是完全就是按照我们的卫生标准，而且我们所有的卫生标准都是国家有这种就是监督发的一些证件呀，或者一些就是包括我们的洗涤用品的这个公司也是，它也是合乎国家标准，这点是我们听众朋友是可以放心的。 所以这一点也是欢迎我们所有听众去监督的是吗？ 当然没有问题。我们这个检测报告是很就是是卫生国家监督所出来的报告，包括我们的一些杯子一些棉质的一些用品都会去拿到卫生监督所去采样去检测，那么大家所担心的一些这种菌啊那种菌啊，那肯定就是不会发生。 好的，再次感谢丁经理的解释哈。那么这时间其实听了这个我还是会比较放心一点了，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去体验一下。今天咱们给出了10个免费体验的名额，咱们的电话呢，就是同步微信哈，加微信就可以了，13691451777，13691451777。时间关系，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为您送福利。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乐。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6。 吉利新帝豪新年销量超越100万，实力铸精品。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现车一到店，地址北京京城苑吉利 4S 店，选购热线010-6124-0788。 奥迪圣诞服务如约而至，即日起至12月31日，专属免费检测，全系轮胎低价促销，更多好礼等您拿。详询百德利亦庄奥迪5965-9801。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吹来，校园里凤凰花又开，无限的宁静充满心怀，情难舍是恩深如海，当年离乡背井，深夜里梦回旧家园，游子的热泪暂时怎办，最难忘父母的慈言，光天地，也记得寒风又苦雨，无论是快乐是一日子，最温暖美好的友谊，身中默默回忆，琴声凄厉歌正悠扬，莫忧郁也莫再迟疑，好男儿横曾千万里， 上减法绿色， 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时间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江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叫做影艺站酒店。顾名思义呢，就是一个可以看电影的酒店。那么这家酒店有几个特色哈，首先第一，咱们的片源都是正版买进的，可以看很多国内没有上映的片子，对吧？ 没错没错、 像是欧美的一些系列的。 对，因为、对，因为是这样，因为在这个北美一年可能要上映大概500部左右的电影、对，但国内呢可能只引进50部、对，那剩下的可能大家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呢剩下的可以来我们酒店来看。 对、因为好莱坞每年量产的电影太多了， 对，没错没错、 但是咱们国内可能只会引进一些好莱坞当中特别特别大的大片，除此之外呢，好莱坞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非常好看的片子，也都是很震撼的。哎，那这一点呢您就不用担心了哈，您可以到影艺站来看。第二个就是咱们的音响效果还有视觉效果也都是非常棒的，那屏幕呢也都是100多寸的屏幕，举个例子就是家里的这些网络电视50寸应该已经是很大的了哈。 对， 咱们100寸的概念呢就是把50寸的电视4个拼到一起，比那个大小还要大， 对， 是吧？好，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想问一下了，你既然音响效果那么好，但是咱毕竟是酒店呀，它这个房和房之间的隔音效果怎么样？会不会说，哎，我这边想看个喜剧，乐呵一点，温馨一点，结果好吗？旁边房间看恐怖片呢，这吓得我这喜剧都 所以这个就是来我们酒店的看这个影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嗯、 因为很多人在家里边他也有这种音效环绕啊等等， 嗯嗯、 但是我敢说99%的人他不敢把音效开到最大。因为 怕扰民嘛， 对，他怕扰民。 嗯、 但我们酒店不一样，我们酒店呢是这样：首先从隔音来讲，我们的墙体是双倍的墙体。 嗯 啊，一般的酒店可能单层墙体可能也就是10多公分厚，但是我们的墙体是双倍， 嗯、 啊，加厚墙体。 哇！ 不包括不仅仅墙体，包括我的那个房顶， 嗯， 因为房顶上面还有其他的这个房间， 嗯 啊，都是包括房顶也加厚的啊。这一个，再有一个呢，我们这个每个房间都有像类似这种影院、电影院里边那种吸音棉啊、 哦、 隔音设备，对，吸音棉、 嗯。所以说，就是咱们音效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这个大家可以绝对的放心啊， 嗯、 绝对不会是互相的干扰。 嗯 啊，这个是非常能够保证的。 哎，我想看喜剧片，我就开到最大声，我尽情的笑， 尽情的放到最大声 啊。我想看恐怖片呢，如果说我就是想，哎呀，今天追求一下刺激，那也可以放到最大声， 对， 尽情的放，完全不需要任何的顾虑哈、啊。 对， 这点也是我们在网络上好多客人的评价的优秀点之一。 嗯， 因为这个就区别于我们在家看电影，它是可以完全放松。 嗯，好的。那除了这一点以外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影驿站酒店呢，它不仅是一个私人影院，它还是一个酒店，那可以享受到的就是五星级的服务。这个五星级，我给您举个例子哈。首先咱们马桶全部都是电动的， 对， 哎，带这个加温的， 对， 然后床全部也都是电动的，咱们可以看电影的时候呢，哎，调整到一个最舒服的看电影的姿势哈，哎，就像那个一般车嘛，高配的时候咱们这个座椅的调整是一样的，哎哎哎，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可能毛巾我家里都用不起，咱用的那个毛巾比家里的贵多了，所有的棉质用品也都是五星级的一个配置标准哈。当然了，另外还有就是卫生方面、 嗯、 卫生方面也是五星级的，而且哎，就是咱们有每天有这个质检的去检测是吧？ 对对对， 嗯， 我是其中一个，我是巡店嘛，那么当然、 嗯、 我们自己本身店里的也会有相关的负责人， 嗯， 他每天都会去检查，这例行工作一项。 嗯，然后但我们的这个还有消毒，有这个检测报告， 对对， 哎，各方面，所以说卫生方面你也完全不用担心，一刻一换是保障非常卫生的，哎，让您干干净净的，对对对对对，开开心干干净净的哈，来，哎，享受一下。好，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就是咱们是一个主题酒店，每个房间都有独特的主题。比如说我要想看变形金刚了，我就挑一个变形金刚主题的房间，看起来更爽是吧？就更有那种代入感， 没错没错。 对，更有那种代入感哈。咱们有很多种电影元素。 对， 那么这一时间呢，也非常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再和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的福利政策。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么好，一定要拿出免费的来给听众去做体验呢，对吧？ 对， 啊，都免费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重复播的，就是、 嗯、 加微信前十名、 嗯、 送良乡店的十间免费房。 嗯， 那么如果没有抢到前十名的话，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个重上重的这么一个优惠，那就是可以到店享受会员 价基础， 再打八折， 哎，再打八折， 对 对, 对， 打完折的价钱也就相当于100多块钱， 对对对， 嗯、所以说这时间您只要赶紧加微信就可以了、 嗯、 加微信，如果您是前十名的话，咱们带上女朋友或者说带上这个 孩子， 哎，小宝宝可能喜欢看这个熊出没呀，然后 Hello Kitty 呀等等的哈，我们都可以去玩一玩，体验一下，前十名是免费的。哎，我们的微信呢就是13691451777，13691451777。如果没有抢上前十名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您依然凭借着加的这个微信，咱们到店呢去，哎，花100多块钱就可以了，也依然可以享受哈。原价呢也都还是蛮贵的，400-500块钱。 对, 对对， 这是在平时的价钱是吧？哎，但是今天只需要花100多块钱就可以了。 对，没有问题。 嗯，然后第二呢，就是您加这个微信之后呢，朋友圈啊，第一条点赞，但凡碰到八的倍数，都送时间，也是时间哈。 对。 8、16一直往后延到80。 对。 只要碰到八的倍数的朋友呢，就可以享受3小时的体验房。 对。 哎， 这个价钱也是价值298的，咱们团购网上都有价钱。然后第三呢，就是还是这一条朋友圈，咱们在下面留言，那么只要给你点赞的你是前三名的话，依然可以享受免费的全天房，价值是788。而且这个全天房呢，不仅就不限于良乡店了，是吧？咱们的 汇桥店， 嗯，汇桥店也可以享受。 对， 嗯嗯嗯，好，那这时间赶紧的再公布一下我们的微信哈，就是136-9145-1777 136-9145-1777。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成龙大哥的《真心英雄》，送给大家，祝你一整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你在我身旁。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不到光辉明天，但店主把我牵，并告知这间奶快乐店，人步进永不想再搬迁，怎知我挺起肩抬头。心如凤凰悠长路，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摘星不做俘虏，不怕踏千山亦无介意，面容满是尘土。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摘星》。其实在80年代有很多以反毒为主题的一些歌曲，都是为了当权配合反吸毒的宣传活动，与唱片界合作，然后找人来创作撰写的。而这一首《摘星》呢，就是1984年度的反吸毒的主题曲。据说呢，这也是陈百强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陈珊妮的《青春》。 陈珊妮的声音给人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性感，不是那种带着脂粉味的妩媚，而是一种有着距离感的冷艳和低调，但是却很令人羡慕。看到陈珊妮的时候，当时感觉有一点点的害怕，因为她很高而且瘦瘦的，配上一张没有表情很冷漠的脸，一点点的亲切感都找不到。哎，就像她的歌一样，即便是很温柔的旋律，也是那种冷冰冰的感觉。而这样的一个女生呢，好像除了唱歌就看不到别的任何绯闻了，只是很安静的用音乐来打动人。OK， 继续来到黄品源《孤单爱琴海》这首歌呢，是他自己的创作，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创作风格。 潮起潮落的海浪，像我思念的心好乱，失去你就像沉默的船。如果早一天说爱你，也许能挽回你的心。是恨是祝福分不清，我以为可以假装从此不想你，不在乎不在乎你。谁说会变累不会太难过，不想你才是折磨。我的爱情还下着雨，谁在夜里哭泣，好想你。我些时间我会好好重新爱一遍。我的爱情还下着雨，最孤单的距离，我相信

贝，这里没人察觉，谁又爱上了谁？因为苦难不许人崩溃，感情像若习惯防备，禁不住多一道蔷薇，爱情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再不拥抱就是罪。 就是下一站天后的国语版本。那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前苏联的一部经典的电影哦，这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吧。而这一首歌曲呢，其实还是他们的首张国语专辑里面的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接下来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歌，叫做《看穿》。这一首缤纷的调子背后呢，其实流传着一个很让人去思考的道理啊。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着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有多少的交流是出于真心的呢？可能我们都习惯了和人去沟通表面一点，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会安全一点，负担也会少一点吧。来听到这一首《看穿》。 你可以看穿谁？泛黄的旧照片，怎么仔细看也看不出他当时候脑袋里想的是谁。想要看穿谁，张口却又挑着眉，说了三言两语一字一句，到头来还是分不出白或是黑。偏偏人总是偏偏用说谎作为最前线，天天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假冒危险。每个人都会很习惯碰见了人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了人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穿谁？有什么新发现？就算 百般论断，却也无法看穿是谁戴假面，低着头看着线，干干净净没残缺，躺在街头路上才会发现，跨过我的每双鞋底层层污点。偏偏人总是偏偏看那华丽的超越，一切又渐渐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走最高点。每个人都会很习惯梦见了人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每个人都会很习惯东说西说自我表现，习惯到处奔波赚点小钱，每个人都会很习惯耍了对酒一不等钱，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照着规矩按步向前。 这是蓝又时作曲填词的一首歌曲，由于曲子很特别，所以监制呢特别提议将这首歌曲再补充一个广东的版本，就是在专辑当中另外一首同旋律的广东歌，叫做《神奇化妆师》。这个广东歌的歌词呢是来自于林夕的，也是谱出了另外一首相应城区的故事吧，很好听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相当的好听啊，其实每次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都会想起当时还是小学的我。这一首歌来自于赵薇，真心不假。 像在黑夜里有了光，亲爱的抱紧我。

李健富，他是台湾校园民谣时期很重要的歌手之一。提起他呢，可能有一些人一时之间想不起他是谁。但是只要一听到这一首华语的歌曲《龙的传人》，大多数的人都会立刻恍然大悟，其实就是他将这首歌唱得红遍大江南北的。好啦，听完了一首经典之后，我们来听到一首新歌，这是来自于演艺阁带来的一首《成全》，这也是电视剧《仙剑云之凡》当中的一首插曲。 云起雨会停，云会散，所以爱凭什么要地老天荒，还没有陪你看日月怎么 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播过由动力火车演唱的片头曲《彼此》。其实除了动力火车演唱片头曲之外呢，还邀请到了 SHE 合体演唱一首片尾曲叫做《殊途》，还有男主角韩东君演唱的插曲《无法说爱》，还有刚才听到的由演艺阁演唱的插曲《成全》，都是一些非常不错的歌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你应该听过很多版本了，我们要听到的是费翔的版本，歌名叫做《读你》。其实这首歌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描写的那个画面给人足够的想象空间，还有这个旋律的构架真的是棒极了。

手指的难掩藏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 奇的味道是由黄国伦作词，姚谦作曲的歌。有一个故事啊，据说那段时间姚谦正好患上了感冒，严重的鼻塞后失去了嗅觉，让他对很多事情的反应都变得很混沌。那这个时候呢，他想起了一个女生朋友跟他讲述的故事，说那个女生一直很讨厌她的男朋友抽烟，然后手指头都是被烟熏得黄黄的。后来分手了，她每次想到这个旧情人的时候呢，记忆里都是他们拥抱的时候以及男生身上的烟草味道。 OK，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梁咏琪的《胆小鬼》，也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折磨，要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折磨，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折磨。Yeah. 喧哗，撑起楼外路边的铜墙铁马，人面和桃花相映如彩霞，十七八丈八尺玉碗就中华，古老的篱笆疆域的远大，谁曾留意山脚的太行人家，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逐鹿中原传说往来燕山下， 而我怎能不知他，我又不能不知他，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酸梅并作几种文人一醉风雅，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惧的梅花，是谁虎符起身将几人下，你一曲何般早已是思绪繁华，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不在乎音讯是否成关一发， 从音乐那天选了身上的神话，和激情变成律动乾坤的国家，被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生长战旗代替了祖母篱笆，是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迎来烽烟四起诸侯齐分天下，看谁大浪淘沙乱世再来争霸， 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酸梅并作几种文人一醉风雅，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惧的梅花， 燕山下 是谁虎符起身将几人下，一滴水河畔早已是思绪繁华，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关一发， 五千年以后用尊严出发，沿着长城去寻找美丽的神话，是当你人看尽中原满是风沙，你一剑只在先当年壮丽图画，从山谷到河沿着就是我的家，被烟草笔发现相都是一座下，风景带上清风伴随前进是吗，才看清原来这不是妙的神话，山下 是谁虎符起身将几人下，一滴水河畔是自己繁华，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关一发，是谁虎符起身将几人下，一滴水河畔早已是自己繁华，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关一发， 怀中的琵琶四处的喧哗，撑起楼外路边的铜墙铁马，千年的成长沧桑的变化，